落雨湿湿嘅一个星期六晚啊，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同意咧，就是、我哋今个星期咧，我哋真系过咗一个咧，即系惊涛骇浪啦，同埋惊魂未定嘅一个星期啦。系、大家定神未？定神啊！正式开始我哋今晚自己人啊吓， 希望定到啦 吓。咁、其中就系因为今个礼拜咧，我哋遇上好多咧，即系好突发嘅一啲消息同埋新闻啦，例如啊，啱啱就系、是、政府即系、就是、有人事上面嘅变动啦。我谂我哋系首即系点讲咧？我哋系有少少咧，即系 unexpected 之外咧，我发觉当事人原来都 unexpected 嘅。因为张建宗其实朝头早访问佢咧，佢就话：，我冇病，我会继续努力工作咁样啦。下昼原来跟住就撤换啦，系咪？咁、所以原来其实当事人都系吓、原来冇料到有一个咁样嘅即系重大嘅转变啦。咁当然啦，今个星期另外一个令到大家咧惊魂未定嘅消息就系一份啦，即系陪咗我哋26年历史嘅报纸就正式结业啦。 系 咁，亦都系估唔到咧，因为一切来得非常突然啦。咁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呢个系自己人嘅节目啊嘛。OK， 咁一份报纸离开咗，咁我唔知道大家系点睇啦，同埋大家抱住一啲乜嘢嘅即系政治立场去评论呢件事啦。咁但我就唔系想讲咧，即系有关政见上面大家嘅睇法，而系我想从呢个平权角度去睇一份报纸嘅突然间消失咧，其实对于本地嘅平权发展有啲咩影响嘅？因为讲真嗰句咧，讲嗰26年咧，尤其是系近呢10年咧，至到八载间咧，我觉得即系其实苹果咧系扮演住咧。点讲呢？因为其实佢报道好多啲同志议题嘅新闻嘅。 系啊系啊，我都觉啊。 系啊，佢甚至系我谂系第一份即系香港嘅报纸咧，系将同志议题咧推到去 A1 嘅，成为主流嘅。咁所以我可以咁讲咧，其实苹果系算系香港咧比较石果仅存地咧系相当同志友好嘅一份报纸嚟嘅。咁你見到以往除咗佢會主動去報導好多一啲關於同志平權議題嘅一啲消息，甚至可以成為主流 A1 嘅頭條之外咧，其實佢自己都會做好多啲專題嘅 story 嘅，同埋做得好好，同埋好有心機嘅，係啦。咁所以我突然間覺得呢一份同志友善嘅報紙突然間冇咗啦，咁可能對於未來同志喺香港嘅平權發展咧，都有一定嘅衝擊同埋影響。咁所以可能大家就以後或者要透過其他嘅渠道咧，去大聲啲講嘢。同埋说出自己嘅故事啦， 系 因为已经冇咗一份同志友善嘅主流报纸啦。 同埋呢个咧，其实都几大嗰、那个深刻嘅，因为譬如我同阿 Simon 咧，每个礼拜咧都要准备 Gaming News 啊，咁好多时候咧就会揾唔同嘅报章一啲新闻咧去做一啲嘅即系所谓嘅资料嘅research 咁样样啦。咁确实咧，苹果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发觉好多新闻同埋佢快嗰个程度咧，系会比其他嘅一啲传媒咧，其实系报道得全面啲啦，又快啲啦。无论系本地嘅同志知识啊，又或者系国际嘅同志知识。其实都是很多的。咁当今个礼拜咧要去准备一啲嘅即系 Gaming News， 你突然间就拿手唔成势啦。 发现真系有个空虚感啊！ 突然间发觉真系要去揾啦， 少咗个来资料来源啦。 系啦，咁啊，当然坊间亦都仲有少少其他一啲比较友善嘅一啲嘅媒体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嗰个感觉，突然间发觉啊，揾咁多，突然间少咗嗰份嘅即系报刊或者报章嗰个报道，咁跟住之后有啲失落啊。 同埋你会留意到咧，即系就算系。本地啊，即係其他有一啲報章咧，如果係講緊我哋一啲同志嘅議題咧，佢哋好多時咧就係會用一個即係好輕描淡寫啊，或者喺一個即係版面上好唔顯眼嘅位置啊，咁先至會出現。咁而且佢裏邊嘅內容咧都唔係好 in depth 啦。咁但係蘋果就唔同啦，蘋果就會即係直頭係會有專題啊，甚至乎你有一啲副刊啊，甚至乎佢哋嘅網上版啊、數碼版啊，佢哋真係有曬影片啊，會訪問當事人，即係係一個完整，好似一個電視節目咁樣，好立體咁呈現俾你咯，咁所以以後咧就會真係會少咗一個咁樣嘅 perspective 咯。 係啊，同埋即係有時啲報紙咧，如果真係仲係買實體報紙嗰啲咧，可能好多時就係屋企人會睇啊嘛。咁有時候就覺得啊，如果蘋果嗰時有呢啲報道嘅話咧，咁就可以滲啲啊，尤其是你出櫃嗰啲即係嘅朋友仔咧，就是、我擺份報紙喺度，屋企人望下，唔覺意睇下，我哋又嘗試打開個話題，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冇咗啦。 係啦，即係例如借啲嘢嚇，如果今年有即係同志遊行嘅，咁如果即係啊假設蘋果係將佢變成 A1 嘅頭條報道嘅話咧，咁你借啲咧就擺喺媽咪嗰度個台面係嘛，食飯之前咁樣，食早餐之前咧，咁即係變相可以幫手啊，可以借啲出櫃啦，係咪？ 唔 A1 都 C1 啦，雲定 C1 即係仲有即係娛樂新聞啫嘛，係啊，你睇下幾多嘢睇咁樣，跟住就俾佢咁樣望一望咁，跟住哦原來咁樣，咁就即係潛移默化就令到佢哋更加了解我哋嘅議題咯。 係啦，咁所以從呢個平權角度出發咧，其實一份報紙啦，即係無論邊發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係一份同志友善嘅報紙，如果真係消失咗嘅話咧，即係其實我哋少咗個平台啦，亦都少咗個發聲筒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係嘅係有。 有少少憂慮嘅，咁但係與其憂慮嘅話咧，就希望大家不如發掘多啲其他嘅渠道，希望可以發聲咯。 係、都有一啲前員工咧，其實佢哋講咗一句説話，佢哋以後咧就會話係化整為零啊，即係唔會係未必係一個好集中嘅一個平台，但係各自會喺唔同嘅崗位繼續發揮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咯。咁所以，譬如我哋繼續喺自己人呢個節目，我哋都可以為我哋自己發聲咯。 OK， 咁但係講翻啲喜訊嘅，咁就因為依然咧六月份都係呢個同志驕傲月啦，整個月都係 Pride Month 啦，係咪？咁而更加係呢個 weekend 咧，就係呢個 Pride Weekend 啦。咁所以咧，所有其實世界各地咧，尤其是係英美咧，同志遊行咧，其實都係呢個 weekend 舉行嘅。 係啊。 咁但係當然啦，而家英美咧先至係啱啱疫情開始慢慢退卻啦，有啲反覆嘅現象啦。咁但係我留意到咧，其實第一個咧係真真正正咧係將呢個同志遊行咧帶翻嚟嘅咧，居然係波蘭先嘅。 嗯， 同埋都好多人下、哦嗯，即係我諗係有少少咧，可能即係其實平時大家咧都未必可能去嘅。咁、但係嚇、啊、有 festival 啊！我哋混咗成兩年啦， 波蘭都去啦，咁 係反同嗰啲都去，可能係又要玩、啊，有遊行喎、啊， 同埋 surprise 嘅，因為咧波蘭唔係話之前有一個城市就係話咩自己係一個無同性戀嘅城市嚟噶嘛，咁啊今次竟然咧喺波蘭可以咁盛大咁舉行，其實都幾 surprise 喎，同埋好多人去咯，好支持咯。 係啦，由於即係其實波蘭喺歐洲嚟講啦，都係算係一個右翼保守嘅國家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咧可以歸類為咧其中一個即係恐同嘅所謂城市。城市啦，比較保守嘅城市啦。咁而另外一個就係匈牙利啦。 係啊。 咁而今個禮拜，若果大家係留意，就算唔係留意同志新聞，若果你留意歐洲杯嘅話咧，有一單好勁嘅新聞，轉頭先慢慢講嚇。因為要需要多啲嘅篇幅，我真係覺得好笑嘅，即係其實呢一單新聞。咁但係 anyway， 咁但係講開呢、這、一個即係 Prime Month 啦。咁其實有一樣可以值得提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過嗰幾年啦，喺呢一個 Trump 嘅任內咧，其實白宮從來咧過嗰四年其實係冇。celebrate 個 Prime Month 噶嘛， 係啊， 咁但係終於拜登登場之後咧，就已經係將以往奧巴馬嘅傳統啦，就係白宮去慶祝呢一個同志驕傲月咧，就帶翻翻嚟啦。 嗯， 今次仲不特止，佢邀請咗一位咧係跨性別嘅有色族裔嘅一位年輕人，係16歲嘅啫，應該一個 trans man 係一個跨仔嚟嘅。你入到去白宮咧，仲可以發言添。 哇， 係啊，好犀利啊！ 系、 哦，系啊，咁佢好似应该系黑人啦，再加上系拉丁族裔嘅混血儿嚟嘅，系一个 trans man， 16岁。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最近美国咧，系一啲不同嘅州份咧，就系讲紧咧，就有啲人希望可以立法，就令到一啲年轻嘅 transgender 朋友咧，得唔到咧，即系有关呢个跨性别嘅所谓医疗上面嘅服务嘅。咁、所以今次拜登主动咧去邀请一个跨性别嘅，仲有有色族裔嘅年轻人入到去白宫发言咧、其实我觉得嗰个意义非常之重大， 好多重嘅意义啦。咁同埋尤其是啊，即系我如果即系你啊，你哋有听到 Gay News 嘅话，我都 cover 咗好多单咧。其实关于尤其是系即系跨性别人士啦嘅歧视啊，同埋甚至乎系一啲对佢哋嘅侵害啊，或者系杀害啊，即系其实系越嚟越严重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今次呢一个举措咧，就系揾翻一个跨仔，仲要系有色人种嘅，咁就直头系。好堂皇咁樣喺白宮嗰度咁樣可以去慶祝呢一個 Pride Month， 我覺得係一件 同埋可以俾一個signal 咧，或者俾個 message 大家咧，就係、是、跨仔跨女冇問題啊， 係啊， 我仲好歡迎佢嚟白宮添。 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即係同埋 LGBT 咧，唔係淨係得白人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啲比較明顯嘅人種啊。其實好多有色人種，包括我哋就算係亞洲人又好，黑人又好，其實都有好多我哋 LGBT 唔同嘅人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好多嘅信息話俾大家聽。 係咁，當然啦，喺呢個同志驕傲月啦，咁近呢幾年間咧，越嚟越多啲嘅商家啦，都已經會即係趁呢、這、一個即係、就是、Prime Month 啦，咁做嗰啲 merchandise 啦。 係啊， 咁但係特別咧，係今年咧開始有啲人就喺度批評話咧，淨係出呢個 merchandise 唔夠嘅，你要成為我哋真正嘅盟友嘅話咧，你要做多少少，唔係淨係賣啲 Rainbow 產品嘅咁樣。咁、但係我最近係留意到 Rainbow 產品裡面咧，即係無啦啦對咧90年代咧。嘅 Spice Girls 咧出翻嚟喎， 係啊， 你識噶？ 我識， 你哋識噶係嘛？我 Simon 你識噶？ 有，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討論過呢一個問題。 O、okay, K， 就算我以為已經好多人記得咗佢哋邊個啦。 我哋咪話咯，就算邊個都唔識都會識阿 Victoria 啊嘛。 係咯， 係咯，因為碧咸老婆啊嘛， 碧咸嫂啦咁樣，咁就係 Spice Girls 啦。今時今日變咗 Spice Aunties 啦。咁啊走咗出嚟咧，佢突然間咧就賣一件 T-shirt。 咁但係我覺得咧呢樣嘅同志 Rainbow 產品咧，我就要讚嘅，因為佢哋今次係為咗咧係一個即係籌款嘅目的嘅，咁就係為咗一啲無家可歸啦，可能係 come out 咗之後啦，然後被即係屋企人咧趕咗出家門啦，然後跟住咧即係冇瓦遮頭啊嘅一班咧 homeless 嘅 LGBT 嘅年青人，就為佢哋籌款嘅。咁所以呢件衫咧就係當年佢哋其中嘅一首名作啦，就變成咗 Wannabe 咁樣，咁大家可以留意下。 係，咁我都知道咧，香港咧都有啲即係商店啦，咁都會買一啲嘅 product 啦，即係例如我都見到有一個咧就係買 tote bag 嘅。咁然之後咧，佢背後咧即係賺到嗰個錢咧，其實嗰個品牌即係得三個英文字母嘅啫。咁可能咧喺啲 OL 界裏面咧，C 字開頭嘅三個英文字，你哋會知㗎啦。中環有啲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佢今次咧亦都有一個嘅彩虹嘅 tote bag 咧，就話啊，我會將我嘅收益去捐助俾香港嘅一啲同志團體，特別咧係做一啲 service 咧，係俾年長嘅嘅一啲 LGBT 嘅朋友添。 OK。咁但係當然啦，喺呢一個 Prime Month 裏面啊，固然之嚇又有好多 Rainbow 嘅產品，又有好。當我哋慶祝嘅活動，亦都開始陸續咧，世界各地不同嘅 K Pride 咧就開始復甦啦。OK， 咁但係與此同時，對家梗係要做嘢啦，係咪？咁於是乎咧，我留意到上個禮拜咧，就是、有人咧組織咗一個反同嘅遊行。 哦， 唔單止遊行，佢哋喺華盛頓咧組織咗一個反同嘅，唔單止係遊行，甚至一個 party， 係、 啊、就叫做 Escape March Washington。 哦、 即係嗰啲以前係亂，但係而家話咧，我已經改過自身啦，同埋咬直翻嗰啲咧，就叫 Escape 啊。咁、 okay、 啊，組織咗喺華盛頓，希望即係遊行之餘咧，去到終點站咧就可以 party 跳舞嘅。咁啲人就走去影下相啦，睇下到底啊盛況如何啦。 係咧，同埋點樣 Escape 法咧？ 係咧， 就係工作人員連即係參與嘅朋友咧，總共 total 嚟啊，嗰張相係影到有十個。 哇！盛大啊！ 但佢哋有个好大嘅台嘅、哦，我就唔系好明咧，即系可能加埋 DJ 都系十个啊。 系啊，哎呀，咦，十个人其实去我屋企都得， 唔系咯，去你屋企得啦。 所以屋企唔系好大，但系装都应该装到十个人嘅。 唔系摆喺呢度直播室都已经够， 系啊，你摆直播室 够晒啦，不如佢上嚟自己人啦。 唔系，即系我觉得唔系啊嘛，你搵人做阿妹啦，搞呢咁嘅嘢。 系咯。 唔係啊嘛， 本地都好多組織識得揾呢一啲妹嚟充撐場面㗎。 頭先講起咧，份報章結業咧，嗰日都有大概我諗五隻手指數得埋嘅人去到嗰、那個即係大樓嗰度咁啊，吶喊咁樣。其實嗰度都幾少人下， 可能都搭馬過去喎。 嗰度好似有五個， 有係啦，我唔知隻手可以數到嘅。 OK OK， 係 啦， 係啦。咁啊，總之喺呢一個 weekend 嘅時候咧，突然間就到處都獎等決賽啦。咁因為其實真係實在大家混咗好耐啦。咁都排即係我諗已經有成差唔多兩年嘅時間咧。其實世界各地一啲好大型嘅同志活動咧，尤其是係年年嘅 Gay Pride， 其實都已經搞唔到啦。咁所以而家可以陸續復甦咧，實在一個天大喜訊嚟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好憂慮啦。咁到底香港幾時我哋嘅同志遊行可以再上？界咧，而家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啊！咁但係我哋喺社交媒體啊睇到咧，就係有關即係同志嘅籌委會咧，就好似聲稱話咧，其實佢哋好似諗咗個新嘅諗頭嘅， 係 咁啊，叫大家密切留意嘅。 O K， 係因為佢哋上年係做少少一個喺現場，然後即係拍咗落嚟嘅 live stream 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佢哋覺得啊，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即係個都做 live stream 啦，咁但係有少少唔係好夠喉啊嘛，咁所以佢哋好似咧就喺個最新嘅 po 裡面提話咧，佢哋有個新嘅舉措嘅、新嘅 idea 嘅，但係暫時係未披露。咁到底係咩嚟咧？ 係啦， 咁我哋要靜待十一月嘅時候，睇下會唔會有多啲嘅消息啦。 係啦 ，OK， 咁但係曾文話咧，對於同志界、本地同志界嚟講咧，有另外一個城市咧，就係呢套劇殺緊嚟咯喎。 係 啊。 你睇我哋三 文幾隻腳，我哋兩個即刻醒曬。 因為咧，其實 即係同志婚搞掂咗，你都冇咁大反應係嘛？ 咁又唔係，可能個反應都可以再大啲嘅。 係啊，我哋都要啲嘢調劑 嘅。頭先都有個笑話發生嘅，就是、因為我同三文咧都喺九龍塘咧搭呢個小巴上嚟呢個嘅即係香港電台啦。咁、然之後我一直喺個手機度掃下先，睇下資料先，望下相先。我一直都唔知三文原來坐咗喺我隔離啊。 係啊，點解咧？因為我行過嘅時候，其實我已經見到阿 Tana 噶啦。咁但係咧，我見到我望緊佢嘅手機。咩啊小甜甜啊！我见到有个唔知乜嘢 pose 啊，觉得唉得啦，我知啦，唔应该打搅佢啊，佢应该系沉醉紧阿甜甜嗰、那个嗰、那个世界里边啊，咁所以我就自己静静咁坐咗喺度，然之后我自己都用手机我就喺度睇咯。 跟住我完全唔知道新闻喺隔篱咁啊，讲紧咧就系《大叔的爱》嘅香港版啦，下个礼拜一嘅九点半开始有得睇咯。 耶、yeah, ！好似话今晚啊，定系听晚有个 special 添啊，就话会有一个behind the scene 制作特辑啊。 系啊， 可以先睹为快 喎。同埋好笑嘅，因为咧虽然阿 Maggie 近排就真系要休养生息紧啦，咁啊，但系都有即刻咧 message 咧，我哋就话喂，你睇咗个 MV 未啊？佢哋有新嘅主题歌曲啦。跟住我同 Simon 嘅反应， 睇咗啦， 系啊， 唔使你提，我哋睇咗好多次添啦。 睇咗啦，同埋主题曲啊，而家有得播啦。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如伴你看一次浪，都怕夜起风波，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因此震动。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 下个星期一即将登场，我哋等咗好耐啦，就系、是、呢个大叔丁外嘅香港版本咧，就正式咧就会喺电视上面可以见到啦。咁但系我有冇讲错？系咪听闻话呢一套香港拍嘅电视剧咧，喺日本系有得播噶？ 反攻日本啊！秋天咧，好似话原来日本嘅电视台咧买翻我哋香港制作嘅呢一个电视剧嘅版权，会喺日本当地度播放啊！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日本嗰个大叔丁外日本版本嗰个咧，喺边个电视台播噶？即 系 就唔系今次收购呢个香港版本嗰个电视台嘅？ 应该是朝日电视台 嘅， 朝日电视台。 希望冇记错， 系要应该冇记错。 但系点解咁有兴趣香港嘅翻拍嘅版本，然后都有兴趣买呢？ 不过咧都有讲过少少咧，就系、是、因为加插咗咧好多香港特别嘅元素喺里边咧，咁、所以咧，譬如原著嘅大叔的爱咧，可能讲紧个集数咧系冇而家香港咁多。 系啊系。 咁所以可能亦都有见及此啊。日本嘅方面咧就话哦，买翻嚟睇下你哋拍成点先。 O、okay, K， 反而我哋集数系多过日本嗰个版本噶，咁得意嘅点解？ 同埋睇到少少片段咧。即係都有啲香港特色嘅，例如有一幕咧係見到即係佢哋一 pair 人咧係喺長洲咧食嗰個大大粒魚蛋嘅。 嗰個唔係大澳咩？ 大澳咩？唔係長洲咩？ 好似 我唔知道，因為我未食過嗰粒大大粒魚蛋。 係 啊，大大粒魚蛋啦，到時係啊，因為阿甜甜中意大波妹啊嘛。咁所以應該就係啦，就會去食呢一個大粒魚蛋。 我好期待佢第一集嘅臨尾係咪真係會有一個石石嗰、那個嗰、那個橋段同埋個片段出現咯？ 嗯， 因为在日本版的第一集的最尾那里是讲的木是锡了甜甜一啖的。 你哋讲咩我都系未听过嘅。我系当新闻睇啦，同埋听嘅咋， 少少代沟啫。 唔系，见到佢好多嘅黑人问号，突然间出现咗喺个头顶度。 咁你星期一开始同我哋一齐睇咪得啦。 系啦，咁但系 anyway 有套同志剧集，虽然系 BL 剧啦、嗯，到最后其实系有冇开花结果噶？ 嗯、 日本嗰个版本有噶嘛？ 有， 我记得好似我见到小片段直情系有结婚噶、哦， 求婚 系、但系究竟结婚求婚嗰个系 唔系大叔呢就要睇啦，真系 卖个关子俾你， 同埋香港版唔知系咪一样。 哦， 系啦， 咁都好嘅。咁总之有个 BL 剧能够可以成为主流，大家吓茶余饭后可以谈论下咧，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同埋系一个主流嘅时间啊嘛，你谂下香港有几可喺一个主流嘅电视剧集时间系一套 BL， 仲要系讲广东话嘅、哦。 九点半 系、 哦， 唔系仲要系新泽嘅当红嘅即系歌手咧嚟到去主演咧， 系啊！ 即系嗰阵时我真系觉得，哇！你谂下一年前你会谂到，即系点会有呢支歌仔唱啊？ 系啊！以往我哋喺即系另外一啲电视台见到，如果有同志角色嘅话，都系一啲小角色啊，或者一啲负面少少嘅角色嚟嘅啫嘛，点会有即系主角、啊？而家系直头 好啦，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啦吓。咁啊，其实虽然今个礼拜咧就诶冇咩好利好嘅消息啦，咁但系零零舍舍咧，其实日前大家有留意嘅话咧，有一单系关于呢一个。同志伴侣的司法复核咧，系终极胜诉嘅。OK， 喺转头我哋会请到今次呢个司法复核嘅申请人上嚟同我哋倾两句啊。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新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唔赞同警民关系撕裂嘅说法。指黑暴期間支持警隊的人不敢公開表達支持，現在由亂變治都夠膽出來譴責暴力，警方會繼續專業處理日常工作，希望市民明白警方的初心是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和社民连申请七一举办游行，三个组织的代表昨日到北角警署和警方开会，团体说有合理期望警方会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在会后表示，警方关注疫情下主办单位有何防疫安排和如何控制人流，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警方提问。谢世杰话：游行路线由维园出发，前往政府总部，预计有约10,000人参加。主办单位会安排大约100名警察，并准备防疫物资，有需要时供应俾参加者。他说游行有三大诉求，包括民间社会发声权利、抵抗政治打压和释放政治犯。台湾新增78宗新型肺炎本土病例，再多13人染疫死亡。另外，屏东出现的士司机群组感染，12名染疫者中有6人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株，是台湾首次出现 Delta 本土病例。经疫情调查发现，有染疫乘客的亲戚由秘鲁返台，根据病毒基因排序，确认一对由秘鲁返台湾的祖孙感染最先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株。港铁今日起下调票价1.85%。港铁早前表示，为期至明年1月1日的车费扣减优惠有所上调，两项因素落实后，车资可节省约5%，令到八达通及车票二维码乘客实质所付的车费同而家大致相同。98%的车程的车费会下调最少1日。港铁表示，乘客购买7月至12月的全月通加强版，以及在7月1日至到明年1月1日期间购买港铁都会票，将可享有50元折扣。而65折早晨折扣优惠计划再次延续一年，至到明年5月31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是 Griffin， 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旅行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我好享受去新的地方，开拓视野。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传统上男尊女卑，但系现今社会已经讲求两性平等。妇女基金会公布咗一项年轻男性性别观嘅调查结果，并且以传统西方男性角色规范俾受访者男性自评，归纳出四类嘅男性，包括有家长式、开明型、大男人主义同埋压抑型。而大部分受访香港男性系属于家长式，占49%，即系倾向认同男性应该坚强保护他人和自力更生。妇女基金会和浸大和教大合作，在2019年9月到12月调查11间1768名本地大学和大专的男学生，归纳出刚才讲过的四类型，24%属于开明型，原则上是认同上述男性特征，但是不认为男性要避免女性化，也都较少对同性恋持负面态度。22%属于大男人主义，即是除了认为男性要保护他人自力更生，亦都要支配良性关系，并且控制表露情感和避免女性化。余下的5%属于压抑型，和大男人主义大致相似，但对同性恋的态度相对开放，亦相对较少认同男性要支配关系。六月是同志骄傲月，而在香港亦都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曾经多次提出同志平权司法复核的一对男同志，早前就房委会拒绝已婚同性伴侣加入成为居屋单位合资格住户，及获转移业权而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法官在25号颁下判词，指房委会无法提出数据指有关政策如何增加异性已婚伴侣的居屋供应，并未能证明有关政策合法，裁定属不合法歧视及违反基本法，故裁定同志一方胜诉。申请人李奕豪早前取替已故同性配偶吴汉林成为本案的申请人，而答辩人是房委会。法官周家明在判词中指出，申请人挑战的政策包括房委会拒绝接纳居屋业主的同性配偶成为家庭成员及配偶，以致同性配偶无法如异性夫妇般加入成为居屋单位的合资格住户，或者在无需补地价下获得转移业权，造成以性倾向为由的非法歧视，违反基本法第25条。法官指出，居屋计划在1978年面世，政府或者房委会当年亦不见得要将同性配偶家庭和异性配偶家庭划分。而他亦都认为本港房屋供应短缺对同性或者异性恋者造成同样影响，房委会无法提供数据讲明有关政策如 何影响异性配偶家庭的居屋供应。房委会甚至亦都冇尝试估计同性恋者的数目，因此法官认为法庭无法得知有关政策会否对异性配偶家庭的居屋供应有何影响，或者对他们结婚生子的计划是否有影响。这一节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ner 啊，咁即係咪我自己認住咧？我一直覺得咧，今個星期咧，我撞口撞面自己啲朋友啦，同埋街上面嘅香港人啦，個咧其實個面口咧同我哋嘅天氣係一模一樣嘅， 嗯， 都係愁雲慘霧啊，烤烤面咁樣啦。咁、而 at the same time 就係我特別覺得咧，自己人咧就更加已經一段好長嘅日子咧，係冇聽過任何咧利好嘅消息噶啦。但突然間喺完全冇任何預警嘅情況底下，頭先 Gini News 聽下都講得好詳細啦。咁就係25號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頒咗一個即係最新嘅判詞，就係、關於前嗰排我諗係大概兩三個月之前咧，我哋都揾過當事人上嚟咧，係同大家詳細解釋一單嘅司法覆核啦，就係、關於一對同志嘅伴侶喺外國住咗賊啦。咁佢哋就已經係擁有咗一個嘅居屋啦。咁但係而家係因為嗰、那個即係無論係遺產繼承權啦，以及咧就係呢個居屋嘅業權咧，就進行。呢、这個司法覆核嘅，咁、我哋諗下，應該可能都需要若干嘅日子，然後先至會有判決啦。不消三個月，已經贏埋啦。OK， 咁所以喺一片嘅即係愁雲慘霧啊，冇咩利好消息嘅情況底下咧，突然間好似一支嘅強心針咁啦。咁所以呢個晚上咧，就突然間我哋可以就係再一次捉住咧，就係、三個月之前已經上過嚟節目，同大家詳細去介紹呢一單司法覆核嘅當事人啦，亦都係今次呢個 JR 咧judicial review 裡面嘅申請人，亦即係李奕豪就係、Henry 嘅。Henry 你好， 大家好， 都要講一句congratulations 啦OK， 咁但係我都好想問一下，即係其實你有冇諗過突然間咁快？其實呢個星期真係三個月啫喎、你上嚟嘅時候係三個月之前喎，係咁快有判決咧？ 我都冇諗過咁快嘅，但係都好多謝法庭可以咁快去處理呢個案件， 係嘛？嗱，我聽聞啦，我道聽途說咧，就係話其實喺即係法律嘅從業員咧，佢哋有時都會講咧，就係若果一單嘅官司，若果喺好快嘅情況底下判決咧，可能對於申訴人嚟講咧，或者係有利都唔定嘅。即係其實原來個法官好快已經有一個咧。定論啦，同埋好快做咗個主意啦，即係話喺中間其實係冇乜好多即係翻來覆去嘅諗法嘅。咁其實你同你嘅律師團隊傾嘅時候，係咪都覺得，咁快通知我哋有判決，係咪都樂觀咧？ 我哋都覺得可能係樂觀嘅，即係或者咁樣講，佢咁快有個決定，正如你所講，佢都冇太多 hesitation 去，係有少少。一面倒性咁樣去決定贏或者輸咯，咁當然可以係一面倒咁覺得其實政府嘅講法係啱啦，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嘅。 係啦，因為我哋記得即係多年前其實即係譬如話梁振剛啦嗰單 case 啦，其實都係贏一半就輸一半嘅。咁但係今次咧，即係其實就住有關你哋居屋無論係業權啦，以至到嗰個同性伴侶嘅遺產權咧，都係勝訴。 係冇錯， 係全勝。 這個是沒錯的，因為其實上年九月的時候呢，就那個遺產案就判了勝訴的，今次關於居屋的一起擁有個業權和一起同住的權利呢都是勝訴的，就分開兩次判了。 是 OK， 咁但係其實你哋有冇諗過，即係其實律政司都可能會照慣例咁樣呢，都會進行呢一個上訴呢？ 我希望不會啦，因為即係始終正如你所講，其實我都有喺度數嘅，即係有首先有 QT 案啦，跟住有梁振剛案啦，跟住就有個公屋嘅案啦。咁 Edgar 上年就係有遺產嘅案啦，今次其實都係 Edgar 嘅案嚟嘅，但係咁 Edgar 走咗，我就叫做再繼續代表佢啦。咁而家今次係第五單，咁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其實都翻嚟覆去咁多次啦，然後其實個判詞都其實都係重複緊QT 啦，同埋梁振剛嘅邏輯，咁所以其實案件來來去去嘅內容都係一樣啦，已經咁其實可能再冇一個上訴嘅必要咯。 咁但我諗都要有個心理準備啦，或者可能真係佢哋會有呢一著，就繼續係會律政司進行呢個上訴嘅。咁但係通常個 practice 會係點咧？如果佢哋真係要提出上訴嘅話，會隔幾耐咧？有冇一個限期咧？ 限期就應該28日嘅。咁我哋上次都係等到第28日，咁佢就係即係遺產案我哋贏咗之後，都係第28日佢就有入品上訴嘅。 係。咁希望今次律政司就放一马啦，希望啦，我哋即管咁样谂先啦。咁但系都好唔容易嘅，即系虽然咧，即系时间其实即系只不过系你第一次嘅 hearing 啦，咁然后距离而家只不过三个月咧，就已经有一个令到大家系咁意想不到嘅判决啦。亦都我哋作为同志界都觉得系一个好公道嘅判决啦。嗱，即系今日我哋都会捉住 Henry 啦，咁啊试图咧就系就住今次法官啦嘅 verdict。即係嗰個判詞咧，希望可以詳細啲咁去同大家介紹一下啦，睇下當中嘅理據啦，尤其是譬如話房屋處啦，喺答辯嘅時候咧，佢哋嘅理據大家點睇啦？到底係咪真係有足夠嘅真憑實據啦？咁但係即係講翻少少 personally 咧，嗱，因為三個月前阿 Henry 又上過嚟啦，我係好明顯覺得你咧，唔係因為個勝負嘅問題，你今次上嚟你個狀態好好多。 我係啊，上次都真係唔係咁好，今次係。始终时间过咗嘅，同埋可能我觉得个其实我即系好老实咁讲咧，我系知道星期五会嚟啦，我系成个星期四晚我系瞓唔着觉嘅。咁到星期五知道赢咗啦，咁啊都好开心嘅，即系有种安慰嘅感觉，但系心情系好古怪嘅，因为始终我哋即系今次系我嘅第二次，第一次 Edgar 都仲喺度，我哋系可以一齐庆祝。 系。 然后今次赢咗咧，个感觉系好古怪咧，就系因为我哋入呢个案系想一齐住，大家赢咗咧都冇得一齐住啦。 系， 咁只系一个好似伤口发生咗，但系有人肯道歉嘅感觉，所以系有开心，但系都系其实我系翻屋企喊嘅。 系。明白嘅，因為呢個我諗都即係其實好 understand 嘅，因為其實我諗即係大概三四個月之前你上嚟嘅時候咧，其實 Edgar 都係離開咗冇幾耐啦。咁所以我諗喺即係當下，其實你又要去 deal with 自己嘅傷痛啦，咁然後跟住亦都要好快咁 take up 咗呢個司法覆核啦。咁好多嘢要發生，其實根本冇得停落嚟去休息，甚至去處理自己嘅傷痛同埋情緒。咁所以突然間即係過得三個月，即係時間，我覺得係可以撫平某啲嘢嘅。咁但係呢一刻，即係譬如話，當你琴日咧係收到即系呢个判决嘅时候咧，你当下觉得其实如果 Edgar 即系你嘅亡夫若果喺度嘅时候，其实佢点睇呢个判决咧？佢嘅反应会点？ 我觉得今次嘅判决咧，同上次咧系有好大嘅分别。除咗 Edgar 唔喺度之外咧，系因为我哋系入咗居屋案先嘅， 系。 然后点解好唔同咧？就系因为我哋入居屋案嘅时候咧，我哋系讲紧我哋可唔可以喺嗰间屋一齐住， 系 可唔可以一齐拥有同一个物业？咁所以。那個 subject matter 咧，係一個確確實實發生咗，然後我哋當時亦都為咗房屋嘅問題咧，係有試過俾人投訴嘅。 嗯， 咁所以我哋真係咁多年喺個公屋同居屋嘅時候咧，都係有擔驚受怕，好驚有人俾人趕走，所以我哋係喺一個我可以覺得喺個惶恐嘅情況之下，亦都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就入司法覆核嘅。咁但系遺產案其實當時我哋仲喺度，兩個都喺度，我哋都係得三十幾歲係後生咧，所以我哋係想爭取一個權益，想得到平等嘅對待。但係當時我哋仲未需要用到嗰張遺產，所以 因為始終喺嗰刻嗰個人生階段咧，那個迫切性冇咁係近在咫尺喺眼前。 係啊，即係我哋知道係有問題，應該要去解決，但係冇諗過咁快就要即係個急切性，正如你所講，但係喺屋企住咧係每一日。然後 Edgar 其實情緒唔好，其中個原因都係成日都。被人投訴之後咧，就會有房屋署，佢就會派人上嚟敲門，睇下究竟我喺唔喺裏面住。所以其實我哋真係好驚嘅。咁所以今日即係見到個判詞啦，贏咗啦，其實我自己心裏面係好慨嘆，同埋都即係其實我都同我啲律師團隊講，我覺得受傷就受傷咗，咁點樣可以 healing 咧？即係點可以磨平嗰個傷口？就係有人肯承認，其實真係發生過。咁今日有白紙黑紙，其實係，所以係嗰種喊，可能都有治愈性嘅喊，即係 終於人知道其實真係發生咗啦。其實我哋真係驚過，然後咁係真係唔公平，咁係真係唔啱嘅。 不過咧，我都想問多少少咧，即係頭先聽阿 Henry 講咧，就係話啊，可能會有鄰居投訴啦，咁然之後可以令到你哋即係有擔驚手怕嘅即係時刻啦。但係其實喺間屋裏邊生活，咁鄰居會投訴你哋啲咩咧？ 其實咧，我都唔知係咪鄰居，我就係知道咧，我哋俾人投訴，咁有匿名信嘅，係匿名信投訴去房署，咁就話我，因為當時我哋結婚咧 ，Ega 就作咗一個決定，咁因為我哋係天主教徒嚟嘅，咁我哋喺教堂結婚，咁 Ega 咧就好想有傳媒嘅報導，等大家知道咧，天主教徒啦，即係教徒同埋同志咧呢兩個身份其實係唔係一個對行的身份，因為我們正正就是又是教徒亦都是同志，所以就有報道了，但不久呢報道完之後呢，我們就因為我們公開了我們的身份，我們就有人匿名信投訴，就說、他們兩個、兩個男仔來的、不承認婚姻的嘛，他們不可以在裡面住的，我們就開始有即有找上了這個這樣的麻煩，但是到今時今日我都唔知道其實嗰個係邊一個咯。 OK， 嗱，但係因為我記得咧，之前咧，其實就住今次嘅司法覆核案咧，其實你同Ega喺生前嘅時候都上過嚟接受訪問啦，然後跟住就輪到你啦，喺三個月之前咁樣。咁但係喺幾次嘅訪問裡面咧，我都聽你口中講咧，其實今次肯踏上呢個司法覆核嘅道路咧，因為其實一個好唔容易嘅決定嚟嘅，因為即係當中未必 guarantee 你一定會贏啦，又勞民傷財啦，亦都可能有陣時會連累到屋企人擔心啦，咁所以一个好漫长嘅征战嚟嘅，但系你好似讲过一两次咧，就话其实踏上即系司法覆路、司法覆核呢一条嘅即系道路嘅决定咧，其实系最主要系来自 Ega 嘅。咁所以今次赢咗啦，吓即系胜诉嘅时候咧，你觉得系咪唔多唔少都可以叫做系了咗佢嘅一个遗愿？ 系啊，我其实我三个月之前上嚟咧，我系未上嚟之前，我系有谂过放弃嘅，即系。因為太辛苦了，即係亦都自己都搞不掂，自己都唔諗唔到點樣可以繼續支持下去。但係正如你所講，其實係 Ega， 即係其實係早在咧由一開始我哋諗住結婚，然後要喺教堂係 Ega 嘅主意，要有傳媒喺度都係佢嘅主意，所以係佢好清晰咁樣講俾我聽，佢同我一齊咧。佢好開心，佢都好勇敢。其實我自己好驚嘅，即係我最好咧就自己擗埋一邊，就唔使講俾人聽啦。但係佢帶我一齊，即係真係 literally 拖住我隻手一齊走出去，我哋就面對全部人。咁而家佢今日唔喺度，我冷靜咗之後，我諗唔到我點可以唔繼續做落去咯。因為呢件事係佢開始帶我出去，我哋一齊做。咁今日佢唔喺度，我只可以幫佢繼續做埋落去咯。 係。嗱，咁喺呢一段司法覆核嘅過程裏面啦，到阿 Ega 離開咗之後啦，我知道你好快已經即係自己就搬翻入去呢個居屋啦。咁但係始終就係呢個居屋係你哋兩個喺結婚之後共同居住的地方啦。到佢離開咗，然後你要單獨去面對呢個司法覆核，即係面對嘅種種嘅壓力啦。其實嗰段日子係點樣過嘅咧？其實 我就即係有少少行屍走肉嘅，講真，都淨係翻工喊，跟住就打官司嘅嘢，跟住就喊翻工瞓覺，即係好似一個，好似一個 cycle 係咁喺度轉。咁中間其實都冇乜點樣瞓覺，即係因為個人好緊張，成日都好似好多嘢諗咁。咁星期四晚都瞓唔著啦，咁星期五就終於收到個判詞啦。咁琴晚就好似即係每一次都係咁，即係上咗庭之前咧就好緊張。完咗之後，第二日其實係成個人都 function 唔到，即係諗唔到嘢。咁就今日我其實係瞓咗全日，淨係有朋友嚟同我食飯，我就起身咗嗰幾個鐘咁樣咯，就係咁。 OK， 咁喺呢一段，其實我係覺得即係。是不是很能够可以想象到呢到底你怎可以捱得过这段日子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自己咁亲的人就刚刚离去啦。咁你都仲是未平复自己的伤口啦。然后喂即是平时好人好者要面对一个司法覆核都很不容易的啦那个压力。咁现在仲要是单独咁去面对啦。咁在过程里面你觉得即是周围的支援够不够啦，其实无论是家人啊朋友啊。 咁我好彩家人好支持我嘅。所以我即係自從 Ega 走咗之後，我就翻屋企翻都密咗嘅。咁我每個禮拜都見到佢哋一次。咁有見到我喊得最厲害，連喊到講乜嘢都聽唔到嘅時候，又見到我好嬲到真係 想掉爛曬啲嘢嘅時候，亦都有見到我完全乜都做唔到，淨係可以陪住我嘅時候，即係我都好想多謝我屋企人咯。因為如果即係唔係個個同志都咁好彩，我知道，即係我當我最失落嘅時候，我可以翻返屋企，係我一個 係一個 blessing 嚟，係一個好大嘅 blessing， 即係一個避難所。 嗯哼，你本身都是教徒啦，但我想即最主要你受洗咧，其实是因为受到 Edgar 嘅影响啦，因为原先我知道其实你都不是话即系咁虔诚嘅教徒嚟嘅，咁但系到而家 Edgar 离开咗啦，咁但系其实你是咪仲同教会嘅圈子你继续活跃啦，定系你已经离开咗教会 咧？其实自从 Edgar 同我结咗婚之后咧，咁教会就唔系好高兴，然后亦都撤除咗 Edgar 嘅职务啦。咁其实我哋结婚咗三年咧，我哋都少翻咗教会好多，因为对于 Edgar 嚟讲太想同佢直情入到教会系唞唔到气，心跳得好快。咁但系反而佢走咗之后，我系有翻教会嘅，亦都再特登，其实我系特登再同教会嗰啲人再 reconnect 翻，因为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可以记得或者尝试去捉。紧翻同 Edgar 生活嘅其中一个方法。 嗱，今日我哋就住呢个司法复核啦，不如阿 Tanner 再详细讲多清楚少少，到底其实即系喺25号啦，咁然后最终得到呢个胜诉判决嘅呢一单同志嘅居屋嘅，无论系居权以及就系遗产继承权咧，其实个内容系卖点咧？ 因为其实咧一直喺度讲紧咧，无论系公屋啦、居屋啦，如果我有少少错误嘅时候，阿 Henry 补充啦，咁啊讲紧咧就系、是、可能你系有一个婚姻嘅。關係你先可以喺嗰個屋企裏邊住嘅，又或者可能係你未年滿18歲嘅，即係嘅你嘅仔、你嘅女先至有個所謂嘅居住權嘅。咁所以咧，一直喺度講緊嘅時候咧，就係阿 Henry 同 Edgar 嗰個關係咧，因為佢哋係一個同性婚姻嘅關係。喺香港嗰陣時，即係未判之前啦，佢係房委會嘅認為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唔承認嘅婚姻。咁就算係買咗呢個居屋都好，其實 Henry 係冇資格入去住嘅，甚至乎都有講就話原來其實裏邊有好多嘅家私。又或者可能屋企里面的东西，其实是 Henry 负责去添置都好，其实是没有这个权利咯。所以呢，其实他有权呢是会叫你走的，你是没有资格，没有这个权利在这里住。但是呢，我觉得即在读 Gaining News 的时候找看回资料，我觉得有个很感慨的个感想呢，就是讲紧1978年开始有居屋这件事，但是其实当年是冇将即係冇刻意地要讲异性婚姻、异性恋嘅婚姻或者同性恋嘅婚姻係唔係喺呢个政策里面。甚至乎呢，其实我好记得个判词里面中间有提到呢，就係、是、异性恋嘅婚姻你需求嘅公屋呢一样嘢同同性恋者係冇分别㗎。香港人始终都要面对呢你冇屋住呢个问题。咁同埋甚至乎就算你係俾咗同性恋者去住都好，你会唔会影响咗异性恋者去结婚呢、去生仔呢、去嘅计划呢？其实唔会㗎嘛。咁所以呢件事我一路睇緊嘅时候，其实我都俾呢个判词其实有啲位係感动到嘅。 Okay， 就住啦，即日前喺呢个25号啦，咁就住呢一个司法复核咧系终极胜诉啦，咁我哋请到当事人啦，就系申请人，就系李亦豪，亦即系 Henry 啦，同我哋讲下。转头翻嚟嘅时候咧，1点钟新闻报道翻嚟嘅自己人咧，我哋会讲下就住今次嘅判决，到底法官嘅判词有啲咩象征意义咧？其实咧 ，Henry 佢除咗系申请人之外啦，其实你都系以前啦，都系从事呢一个法律嘅行业啦。咁或者你都可以试下，试图用你嘅专业同我哋讲下，到底今次呢个判决咧，对于日后香港同性伴侣，无论喺婚权同埋更多嘅权利上面，有啲咩重大意义？ 怎么会不心冷？满是纷争的新闻，一时时候停损，却以爱之名不断缠身。是爱，什么才更残忍？火焰该伤痕，此刻

對上一個鐘頭提過咧，就咁好多人咧喺今個禮拜咧嗰個心情啊，或者成個 mood 咧都同天氣咧好類似嘅，因為無啦啦咧會係有呢個黃雨啦，又或者咧突然間你翻工嘅時候咧，無論你有冇遮都好咧，你都會全身濕曬啦。咁啊，但係咧去到禮拜尾嘅時候咧，就迎嚟一個好消息啦，就係講緊咧之前有一對嘅男同志，咁佢就申請呢個司法覆核，因為咧就係話關於呢個居屋同住嗰個權利嘅，咁啊最終咧喺25号嘅時候咧，咁啊高等法院就裁定啦，政策係屬於不合法歧視同埋違反基本法25条 嘅。係啦，咁仲要係呢個 Pride Weekend 嘅前夕， 冇錯， 就好似特登咧係揀選呢一個星期四啊嘛，應該係星期五嚇，咁然後有呢個判決咧，就好似俾我哋一個咧意外嘅禮物咁樣嚇。OK， 咁今日如果轉頭大家有聽嘅話咧，其實就今日我哋請住係今次呢個司法覆核裡面嘅申請人啦，咁就係李奕豪，亦即係 Henry Lee 啦，就上嚟同我哋講下有關今次呢個判決情況嘅，都仲有就好似唔係好真實嘅感覺，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因為其實呢單案咧係2019年就入嘅，咁今年都2021年啦，所以係咯，即係由即係當中發生咗太多事啦，真係，所以我感覺係。有啲唔真實嘅真係， 係啊，好 surreal 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喺一片咁缺少利好消息嘅日子，我哋過咗好耐啦。咁但係突然間有呢個消息咧，都好似話俾我哋知道，即係無論日子係幾咁難捱，同埋呢個平權嘅道路係幾咁即係顛簸都好啦。突然間好似話俾我哋知道咧，其實係有希望嘅。即系唔会话俾你知咧，听日就一定会打赢仗嘅，因为其实我哋都预咗会唔会律政司会提出呢个上诉咧，可能都有呢一着嘅。咁但系至少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间唔中又赢翻少少咧，其实令我哋好似吊颈都会唞下气啦，同埋觉得好似。都捱埋落去啦，咁样 有翻支强心针咁样。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起住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所谓打气嘅状咁样啦。咁但系即管我哋就住譬如今次呢个裁决咧，我哋做一个即系少少嘅详尽嘅讨论先吓。就住今次嘅判词啊，即系其实Henry， 因为你本身即系之前都系读 law 啦，同埋都系做个 law firm 啦。你觉得今次嘅判词同以往嘅一啲 case， 其实你觉得最大嘅一个分别喺边一度咧？我見到係幾壓倒性咧，係講得好神牛實齒，就係話呢個 case 係歧視。 嗯，係啊，我 毫無懸念嘅，我覺得嗰個判詞 係個用詞係用得更加鮮明同埋強硬嘅，即係同埋亦都我都即係好多謝法庭，因為今次佢個判案咧係寫得好詳細，點解佢嗰個邏輯係覺得房委會的講法是基本上我們在庭上面有我們即是無論是我們的方面還是房委會去提出的法律的論點呢，法庭都盡量將它寫出來，都再解釋究竟它的想法是怎樣，然後當它解釋的時候它解釋得很清楚，還有都很清晰，還有很壓倒性地用一些很強烈的字眼，即譬如說非常牽強啦，然後也都其實我自己睇到最尾我係睇到喊。其實我當日搭住巴士睇嘅，因為咧佢最尾喺第76段啦，佢寫佢話佢知佢覺得房署嘅配偶政策咧，其實係對一啲個別嘅人士啦，好似死者吳漢林啦，同埋李奕豪一樣咧，咁其實呢啲政策咧係有一個欺壓性嘅不公，咁咧係冇可能咧係視作為一個合理或者係一個合乎proportion 嘅一個方式去達到房署想達到嘅目的，咁佢用欺壓式嘅不公咧，其實係一個好強烈嘅字眼。 係啊，同埋真係道出喺呢一個即係房屋政策咧嚴重傾斜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呢個就一直同志嘅即係伴侶同埋配偶，我哋面對嘅不公咯。已經面對咗係咁多年㗎啦，其實基本上已經唔係話即係我哋批得少啊，而係根本我哋唔可以用同志配偶嘅身份嚟到去申請居屋。同埋香港嘅即係房屋嘅居住嘅權利同埋空間嘅，嗱，既然係咁，即係既然法官咧今次嘅判詞咧係咁斬釘截鐵啦，同埋我覺得即係重要嘅地方就係可以做到一個一錘定音嘅狀嚇，因為嚟緊我諗有類似一啲即係權益上面嘅爭拗也好啦，司法覆核也好啦，其實今次呢一個判決咧已經係可以用嚟援引啦，作為日後嘅一個好重要嘅 case 係嘛？ 係啊，其實即係當中有幾啲其中一啲論點都係寫得好清晰嘅，即係譬如其中頭先我諗 Tanner 都有提過嘅，咁其中一個論點就係話，房委會嘅意思咧就係、是、其實或者可能 before 即係 before exit 嚟講，法庭講啲咩之前，因為有少少複雜嘅，大家都可能成日認為啊，買咗公屋公屋咧就一定要係屋企人先喺裏面住啦。大家都從來都對呢樣嘢認識係好深嘅，但係成日都以為啊，居屋都買咗啦，咁居屋買咗，佢中意喺邊個喺裏面住冇所謂㗎，冇人理你㗎，做乜喺度嘈亂巴閉啊？即係我都見到。就算我自己身邊的朋友都會問我，即係佢哋有疑問，佢問我點解你哋有問題啫？你哋咪喺裏面住咯咁。但其實居屋個政策咧係同公屋其實係好相似，基本上是一樣嘅。咁正如 Tanner 所講啦，如果佢係後期要加一個人屋企人入去咧，係一定要係一個配偶嘅身份啦，或者一個十八歲以下人士嘅身份。咁其實即係代表咩咧？就係當你買居屋嘅時候咧。你決定咗屋企人係嗰啲人就係嗰啲人啦，咁以後要加落去嘅，因為正常你只可以結婚同埋生小朋友嘅啫嘛，咁所以就算你想加個屋企人，其他屋企人都唔得嘅，即係譬如你嘅屋企你嘅爹哋媽咪啦，你嘅外父外母啦，都係唔得嘅。但係當你買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有八種唔同嘅人咧係可以喺裏邊住嘅，但你就要買嗰時候你已經決定咗邊啲人喺裏邊住。咁所以 就唔可以後補嘅， 就唔可以後補嘅，唯一可以後補嘅咧，只可以係你結婚係因為後期可以發生啫嘛，同埋生仔都係後期可以發生。但係譬如你父母一早已經喺度噶啦，你當時就要決定噶啦。咁其實有八種人嘅，有邊八種咧？就係、是、你如果結咗婚嘅係你老婆啦、老婆老公啦、你阿爸阿媽啦、你嘅仔女啦、你嘅外父外母啦、你嘅新現攞同多梯現攞，即係你嘅。新抱同埋 女婿， 女婿系啦，跟住 嚟谂下，即系新抱同埋女婿都可以喺个八个嘅里面之列，但系同性嘅伴侣咧就唔得噶吓。 系，所以点解即系当时法庭都讲，佢就问佢问房委会嘅，佢就话咁一开始入嘅人有几多种咧？咁佢有八种咁好长啦，佢仲有兄弟姊妹啦，仲有祖父母同埋孙都系可以嘅。咁所以其实系简洁嚟讲系三代同堂噶啦，即系你所有噏得出嘅都可以喺里面噶啦。但是偏偏咧就淨係唔可以同性配偶嘅，咁所以當時我哋都諗下，如果法庭問過咁嘅問題，可能都係覺得啊咁好似唔係好合理喎，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可以喺裏面，而唔係淨係房委所講，淨係想等人結婚，淨係想生仔，咁其實裏面有好多人喺裏面噶嘛。咁呢個就係一個背景，因為其實我自己未，即係我同 Edgar 未買居之前，我都唔知道係咁，我成日以為啊。是居屋，你要俾咗幾百萬去買層樓，要去供樓。咁其實層樓你男女朋友好，或者你中意邊個人喺裏面住都可以啦。但其實原來係唔係嘅，因為始終都係有資助嘅有資助嘅房屋啦。咁政府係有一定嘅政策，係想某啲人先喺裏面住。 所以其實同公屋嗰個政策咧，其實基本上係好類似嘅， 基本上一樣。 咁所以點解要爭取就係話成為咧其中一個可能被列為喺嗰八個嘅關係裏面其中嘅一個啦？其實我諗係今次呢個司法覆核裏面咧，其中一個重要要打嘅一個即係個分啦。OK。既然今次即系法官咧咁一锤定音啦吓，即系佢讲出系歧视啦吓，便无他选啦。咁但系到底其实房屋署就住今次嘅司法复核，其实佢哋嘅论据同埋佢哋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喺个 hearing 里面咧，佢哋嘅 argument 到底点解喺法官咧最终系推翻，觉得佢哋唔成立咧？我哋可以拎出嚟讨论一下嘅。例如好似即系譬如话法官讲话咧，应该话房屋署咧就讲，佢话居屋政策嘅原意咧就系想加快公屋嘅租户咧流转，同埋协助咧中低收入。有家庭咧就系置业嘅，咁所以咧就唔俾呢个同志嘅 couple 咧可以有呢个权利，咁但系都唔系好明嘅嗰件事。 系噶， 吓你到底呢个系咩逻辑嚟嘅咧？我想知。 如果佢个原意咧系讲紧咧系俾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咧可以即系买到置业啦，又或者可能譬如你个公屋啦，你系富裕啲啦，你可以出让翻俾个单位有需要嘅人咧，其实呢个系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呢一 part 之余，但系你咁样去阻止一个同性嘅 couples 去拥有呢个居屋，同你原生个政策其实。是冇關係嘅喎， 唔係，同埋亦都冇證據顯示咧，就係呢個政策有意去區分即係異性同埋同性嘅配偶噶嘛，係咪先？ 係你講得好啱嘅，因為呢個法官係直接有去即係、就是、去著筆去講呢樣嘢，因為正如你所講啦，佢即係想一啲。比較富户嘅公屋户啦，就搬出去啦。咁咧其實就好諷刺嘅，因為咧即係如果即係有留意嘅話啦，其實我同 Edgar 咧，即係 Edgar 本身係有個公屋嘅，我哋係真係正如佢個政策所講，我哋就覺得我哋都負擔得到啦，我哋就將個公屋嘅嗰個 unit 就騰翻出嚟，咁等其他人可以喺裏面住啦，然後我哋就用自己嘅錢去買居屋啦，就以為咁可以喺裏面住啦。但係明明做咗佢話 policy 想要做嘅嘢咁啊，但係其實都係唔可以嘅，咁所以就好諷刺啦。但係然後法庭講啲咩咧？就係、是、其實有少少僭建嘅，法庭直情都寫，因為當時咧房委會咧就講話有呢兩個頭先你講嗰兩個目的。 但咧，當佢喺個法庭文件做 submission 嘅時候咧，佢將 family 呢個字咧就加咗個 qualification， 即係再加多個形容詞上去啦。佢就話咧，呢啲家呢啲中低層嘅收入嘅家庭咧，就係一啲傳統嘅家庭嚟。咁當然家庭就唔係淨係得傳統定唔傳統啦，即係同埋當年嘅，正如 Tanner 所講，係一九七幾年咧。1978年咧，其實當年咧同性戀咧，即係同性戀嘅性行為就淨係犯法嘅，所以根本冇可能咧，即係當時法庭都咁寫，係冇可能喺房委會當時訂立呢個條例嘅時候咧，係有諗過咩叫做同性婚，因為同性婚姻係2001年先有嘅事嚟噶嘛。咁所以當時係佢好明顯係冇區分嘅，但係當我哋去提出個問題啦，啊咁而家今時今日，而家係2021年，咁啊當然有人有同性嘅婚姻啦，亦都有同性嘅家庭啦，咁你點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咧就嘗試去僭建咗。當時我78年咧，只係想去保衞呢個傳統嘅家庭嘅，咁法庭就留意到啦，亦都提出啦，咁就係唔接受呢種咁嘅講法嘅。 係啦，同埋佢嗰個即係論點咧，其實嗰個邏輯係好奇怪，可以拎出嚟討論一下啦。咁佢話即係現有嘅房屋政策就係唔俾呢個同志配偶可以即係得到呢個權利，係因為咧香港嘅即係房屋短缺啦，咁啊輪候嘅時間就會好長嘅。咁正如好似講到咧，我哋同志好似唔需要住屋咁樣嘅喎。同埋係啊，即係其實係輪候需時啊，同埋香港係房屋短缺啦，即係地少人多啊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喂，我哋都係納税人嚟噶嘛，我哋有呢一個即係住屋嘅需要噶嘛，即係你唔可以賴咗落我哋度，係令到我哋係成為即係香港房屋短缺嘅主因嚟噶嘛。 係，其實佢即係法庭都講啦，即係佢用咗幾隻字眼嘅，即係呢個係完，佢係用完全不合乎邏輯啦，同埋係非常牽強去形容嘅。咁其實我自己心裏面咧就覺得好難受，同埋有少少被冒犯嘅，即係正如你所講，我哋都有交税啦， 係咯。 同埋個重點咧係佢都寫得好白嘅，佢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咧係 prefer 傳統婚姻，我哋想 deter 同埋 dissuade， 即係我哋想防止，亦都想避免咧一啲同性婚姻嘅人咧搬入去居屋度。因為做呢樣嘢咧，就可以令到多啲嘅屋留翻出嚟咧，就俾翻傳統嘅人喺裏邊住，然後可以生仔。 係啦，咁佢哋強調就係，總之個房屋政策就希望鼓勵大家結婚，即係異性戀啊，鼓勵異性戀結婚同埋多啲生育，咁所以先至俾佢哋好似有優先權，就可以申請呢個居屋啦。但我想諗下，若果你嘅出發點係咁嘅話，咁嗰啲結咗婚唔諗住生育嗰啲，你係咪要收翻佢哋個權利咧？同埋又或者佢哋嘅優先權咧？ 係呢個都係我哋講，然後法庭都接納嘅一個講法，因為其實咧居屋咧嘅分界線咧，只不過係就頭先我哋所講啦，就係、是、你嘅法例上，即係法律上面，你哋嘅家庭嘅關係係受唔受到承認，即係你究竟係咪真正嘅子女啦，同埋係咪所謂被承認嘅婚姻啦？咁從來咧都冇個界線咧，就係、是、究竟你可唔可以生小朋友，或者你想唔想生小朋友？因為佢張表上面唔會問你啊，你想唔想生小朋友啊？如果唔想生小朋友嘅话，咁你就唔好住居屋啦。咁唔会咁问噶嘛。 就算有时你想都好，唔代表你一定生到噶嘛。 系啦，咁所以法庭咧都有提出嘅。咁咧生唔生小朋友其实有好多因素啦，可能系你嘅年纪啦，可能系你究竟会唔会系本身都不育啦，甚至其实你只想唔想啦。咁呢啲全部都系有好多各种各类嘅原因，令到一个 couple 咧想唔想生育。然后呢样嘢系好明显咧。是房委會從來都冇 care 過嘅，直至到我哋講同性問題嘅時候咧，佢就用生育作嚟理由咧，咁法庭就覺得係即係有，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有少少匪夷所思，因為講緊房屋嘅問題係想等大家有地方住，呢個係房委會，即係佢唔係家庭計劃委員會，佢唔係政府某一個衛生署嘅部門，佢嘅職責就係想 make sure。究竟有多少個房屋是起了，在適當的時候推出這些房屋，在適當的價錢讓大家可以有，那很明顯就正如他一開始所說，他的政策只是想多些人可以由公屋變居屋，也都可以讓適當合資格的人士可以搬入居屋裡面。那現在他突然加這個生育呢，就是一個僭建的一個行為咯。 還有我作為一個只是一個很普通很普通的市民，就是一直聽的時候越聽越不對路的，就是其實有咩分別呢？其實咪就係大家都係香港人啫嘛， 都是有納稅的香港人，其實說什麼、即我居屋是鼓勵生育啊，為了、傳統家庭，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說的？ 不是、啊、我暴露這個年齡 的秘密啦，因為我記得當時去推居屋的時候，我就只是最記得這一句，就是居者有其屋咯，就是你有權去你在那個家居住，或者在那個單位居住，然後你擁有那個物業咯，居者有其屋，我只是記得這五隻字而已、其他其實是沒什麼東西是看過的、 是啊，同埋其實你睇得多咧，即係以往我哋嗰幾年都 cover 咗好多有關即係一啲同志爭取權益上面嘅司法覆核啦。其實每一次嘅判決咧，其實個法官嘅判詞咧都係類似嘅，即係佢講到明咧，就其實我哋無意係對於即係譬如話同志嘅婚權也好啊，其他權利咧有道德上面嘅任何嘅審判嘅，淨係好 specific 咧去決定某一樣嘢，係好技術性嘅。即係例如今次個法官都已經講到明啦，我嘅工作就只不過係決定到底其實今次呢一個嘅司法覆核裡面咧，喺處理房屋處咧個政策喺處理同性的伴侣和异性伴侣有没有差别的对待嘛？但是看到房主说的每一句话呢，其实是帮了你的，是引证一样东西，是我们真的有差别的对待的，还有我们摆到明天的这样。 是啊，是啊，我很惊讶他会直情，因为他直情说我要 dissuade 和要 deter 同性伴侣的人在里面住，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呆了一下，因为即很少人歧视一个人或者想擁走一個人，不喜歡一個人是會白紙黑字，然後他其實 dissuade 和 deter 呢，即係 deter 呢個字啦，尤其是如果讀法律，如果 deterrent effect， 我哋係講緊唔希望一啲人去犯法咯，即係 deterrent 係講緊係 deter 犯案啊、犯罪，咁然後用呢個指引去 link to 啊同性婚姻，即係唔係同性婚姻係同性嘅伴侶，佢咪喺個屋裏邊住，我覺得我是很诧异和很惊讶咯。 是啊，同埋投诉啲咩啫？你置咗业之后，其实嗰个居住环境嗰个空间就是你的私人空间嚟嘅啫，系咪 啊？所以其实分开两个 limb 嘅，即系有两个不同的 part 啦。第一 part 嘅即系房委会的讲法就是、如果同志不在里面一起同住的话咧，咁咧就会系 support 得到一些已经结咗婚、已经有小朋友在居屋居住的人的婚姻。咁呢、这、一個講法咧，就完全不合乎邏輯啦。啊，法庭嘅講法。然後另一個講法咧，就是我哋騰空啲單位出嚟，希望多啲人知道有機會可以有呢啲單位，然後咧就先去計劃自己嘅結婚、計劃自己嘅生育嘅計劃。咁當然咧就好遠啦，即係然後直情法庭都講話，一個即係一個 reasonable 嘅人，一個合理人係無法想象得到會一男一女坐低諗住結婚或者生仔，就諗下啊，究竟隔離屋會不會可以有同居人是同志住，然後先再決定自己生不生小孩結婚，咁所以就覺得呢樣嘢係好牽強咯。 係啦，同埋房屋署亦都講話，即係有少危言聳聽啊。 嗯， 即係若果批埋俾同志嘅伴侶嘅話咧，就會增加輪候時間啊。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咁我諗下，喂，其實房屋短缺。其實我哋一直都已經係唔可以申請㗎啦，唔係話以前我哋有，而家即係冇，又即係調翻轉咁樣。咁所以喂，以前都要輪候好耐㗎啦，以前都係短缺㗎啦。咁所以我哋唔係嗰個誘因，亦都唔係我哋嗰個元兇嚟㗎嘛。其實 同埋呢一單案咧，就更加吊軌去講呢句説話咧，就係、是、因為咧，其實 Edgar 同埋我已經喺裏面住咗㗎啦。即係無論單案點樣判都好，只係譬如就算我輸咗啦 ，Edgar 今日喺度啦。只會代表啲咩咧？就只係代表間屋係只係喺 Edgar 裏邊住，咁咧我唔可以喺裏面住。大家屋係唔會無啦啦留翻放出嚟，然後就喺個市場度等另一個 couple 喺裏面住噶嘛。咁所以法庭都講話，其實我哋今日講嘅問題只係間屋已經批咗出去噶啦，邊一個可以喺裏面住？咁更加冇輪候問題啦，因為已經唔係講緊個單位未判出嚟俾呢個直嘅人，定係俾個攣嘅人咧？個單位已經俾咗個攣嘅人噶啦，但係你偏偏就俾咗一個攣嘅人之後，你就嗰、那個人後嚟結咗婚啦，然後你就話：，誒、哎，冇啊，你千祈唔好搬入嚟啊！你搬咗入嚟咧，就影響家庭價值啦，或者影響到供應啦。咁係個講法係其實係真係唔合乎邏輯咯，因為嗰樣嘢已經係潑咗出去個水嚟㗎啦，就翻唔翻轉頭。 係啊，因為如果係即係根據佢呢個咁嘅論點咧，同埋嗰個即係房屋政策嗰個原意嘅話咧，咁、其實係咪日後你真係去買居屋嘅時候咧，其實會驗證你嘅性向？ 所以 好似而家要即係攞張紙要驗攞啖口水咧，要驗到你有冇 COVID 一樣，要做檢測咯，要攞張紙咯，然後先至可以去即係申請呢個居屋咯。 係，同埋會係咪真係問啊？你生唔生仔啊？你有幾多成機會生啊？如果唔生，你就唔好嚟啦。咁法庭都講到明啦，我去提呢個 point 係純粹因為房署即係房委會咁樣講，所以先去回應啫。法庭都講得清楚，係唔建議房委會去問呢個咁嘅問題。咁呢個問題根本就一個 irrelevant 嘅 question 嚟嘅。但係咧有一個頭先你講話啊個法庭個即係嗰個判詞有啲咩重要性？其實有一個好 encouraging 嘅 point 咧，就係法庭咧係講話咧。除了直的人可以生育之外，其實攣的人呢都可以生育的嘛，攣的人可以用這個人工受孕或者是領養的方式去生育， 代母啦，現在很多方法啦， 沒錯，所以他是有列出來的將這些方式，所以他就說不論是直的人或者攣的人，你都沒有問關於生育的問題的啦，然後攣的人都是有辦法可以去生育的嘛，所以這個問題不但只是 irrelevant， 而且這件事就算你問都好，其實是可以無論是直人或亂人你都可以問同一條問題，那個問題在哪裡呢？為什麼你要不讓這些人在這裡住呢？ 是啊，而且我也很認同政府或者是房屋署，即鼓勵大家生兒育女也好，或者組成家庭，尤其是組成家庭其實很重要的，是可以令到即社會發展穩定，是有一個很好的即社會上面的所謂凝聚力的，所以你更加應該鼓勵同志可以有機會，即多些就可以結婚，即可以考慮結婚，組織一個即係穩定嘅家庭，然後上樓嚇，咁其實都係對於社會嘅發展同埋繁榮穩定啦，有住舉足輕重嘅影響。 係啊，冇錯。 同埋我睇報道咧，其實有一點咧都幾有趣嘅，因為講緊咧即係房委會咧成日就搬弄咗好多嘅一啲理據咧，就話啊同性戀者或者同性戀嘅 couple 咧係會影響異性戀者嘅一啲嘅生活嘅，甚至乎你買唔買樓啊、生唔生仔啊。咁但係咧喺嗰個嘅報道當中又提到咧，房委會咧其實係從來咧都冇提供咧有關嘅數據去講明點樣去影響，甚至乎咧亦都冇嘗試去估計同性戀者喺香港嘅數目嘅。即係其實佢哋冇數據起手，但係就會話俾你聽嗱呢班人。就影响紧咧异性恋嗰班人噶啦， 系啊，冇错。 佢哋点可能有数据啫？而家我申请居屋啊，吓、啊，然后跟住就佢唔肯结婚啦。 唔系啊，就算其实人口普查里边，佢都冇问过你系咪挛定直噶。 系啊，其实即系而家做紧人口普查啦。咁我哋即系我相信，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哋一直。即係同志團體咧，都係希望都呼籲政府去問呢條問題，就係究竟香港有幾多同性戀者？因為一日咧，我哋冇一個數據去知道有幾多個香港嘅同性戀者，一日咧我哋冇數據，政府就當我哋唔存在咯。然後，但係咧，當我哋去問啊，我哋想搬入嚟啦，咁然後咧。即其實因為沒有數據，他喜意說什麼都可以，當你說要福利，然後就、哎、你們很少人而已，我們不用給你了，但當我們說、啊、其實呢我們搬進來不會影響到你排後輪候 的時間的，那他當時怎樣說呢？當時就說、給得你們進來一定是有一定的數目的，有一定的數目的話你們進不來就有一個數字，然後這個數字就一定是會有重要和一個真實的影響，令到輪候時間長了。那當然冇數據就冇話一定啦，因為有數據先科學化，可以睇到究竟係幾多個單位騰出嚟噶嘛。咁、所以法庭就話呢、這個好明顯一個單純嘅聲稱，即係一個 bare 嘅 assertion， 係完全冇任何嘅數字啦，冇完全任何嘅 research backup 嘅。咁法庭就好清晰咁講，如果係咁嘅話，我哋係唔會接納一個咁樣嘅 argument 咯，因為咁樣係即係呢個我嘅睇法。咁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如果你就咁話。一定是，然後不需要做任何的數據，不需要做任何的調查，就可以去決定一件一個政策，然後個政策是可能會影響到一個關於歧視的狀況的。那其實簡潔來說就是，如果這個都批了，他以後做什麼都可以了，因為他都沒什麼都沒做，他都說我肯定是的了，我心裡覺得是就是。那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即我不是去心裡面條蟲，我也不知道它的方向去哪裡走，所以我其實一定是要講數據和講科學咯。 OK， 臨尾的時候我也想問 Henry， 今次是勝訴，但其實即講到尾，即其實本質上面，其實今次這個司法覆核雖然只不過很 specific 是爭取有關居屋的權益和那個即是遺產的繼承權，但其實講真的本質上面都是爭取分權。大家香港我們的現實就是我們要斬件逐樣的權益去爭取，因為分權那個的即係yearning 或者 calling 啦，始終遇到個阻力太大。咁但係你覺得今次譬如呢個嘅初步嘅勝訴咧，喺日後我哋追爭取呢個分權上面，你有幾大指標性嘅作用？ 或者我哋可以 轉頭再講啦。 凌晨一點半，香港電台由梁潔如報告新聞。 警方捣破一个怀疑收受外围码赌注中心，发现约514万元怀疑外围投注记录，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根据线报调查后，寻日突击搜查安泰邨一个单位，检获4部电话同埋2部手提电脑，发现怀疑外围投注记录，被捕男子涉嫌非法收受赌注。警方话呢个中心会喺本地赛马日透过电话同社交媒体即时信息收受赌注，已经营运半年。本港昨日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境外输入，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其中一宗确诊个案患者是18岁女子，星期四由英国抵港，并无病征，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一宗个案的患者是45岁男船员，星期二由俄罗斯抵港，亦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外一名27岁机场男地勤日前确诊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仍在调查他的感染途径，暂时未发现有密切接触者阳性个案，当局亦已经为超过30000人做检测，同样未发现有人受感染。受变种新冠病毒影响的英国疫情持续反弹，单日新增18270宗确诊个案，是2月5号以来最多，再多23名患者死亡。报道说，虽然新增确诊人数持续上升近一个月，但在疫苗接种计划下，单日死亡病例维持在大约20宗左右。英国至今有近84%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一剂疫苗，61%人已经打了2针。几千人星期六在伦敦市中心游行，抗议政府推迟4星期解除防疫措施，认为封锁措施影响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厦局部倒塌事故发生至今超过2日，戴德县市长卡雅表示，死亡人数维持4人，仍有159人下落不明。卡雅话，由于瓦砾下发生火警，火头在深处，加上烟雾蔓延整个现场，救援人员面对难以置信的困难，但仍然抱有希望，会继续寻找失踪者。救援人员在重型机器和搜查犬的协助下，继续在瓦砾中搜查。現場傳出塑膠燒焦的味道。面對救援工作進展緩慢，有親友下落不明的民眾顯得沮喪，有人就在附近街道的圍欄上貼上失蹤親人的照片，亦有人放低鮮花和點燃蠟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2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就住有关啦，呢个同志嘅消费复核啦，就系呢一个居屋嘅无论系居权啦，以及就系伴侣嘅遗产继承权啦。咁星期五咧，法院嘅判决咧就系胜诉嘅。咁头先我即系喺新闻报道前咧就问咗 Henry 咗一啲问题啦。咁你自己以前亦都系读 law 啦，亦都系从事即系法律嘅工作啦。咁你即系可唔可以抽身少少去睇今次嘅判决啦？你觉得对于日后香港嘅同志？如果要去争取真正即系十拿九稳嘅所谓分权嘅话咧，有几多指标性嘅作用？ 其实我谂真系平权道路上嘅一小步咯，即系因为婚姻一个婚姻嘅地位啦。如果香港冇同性婚姻，净系讲啊你喺外国结婚，咁一个婚姻嘅地位系影响紧我哋。即係先前平機會同埋一間律師行都有做過研究嘅，多過100項唔同嘅條例同埋政策咧，係同婚姻有關嘅。咁頭先我哋喺度數都係，即係由 QT 開始數到吳漢林，數到李亦豪，都係講緊吳旦。所以其實我哋真係一個始步嚟嘅啫，只係。 嗯。 但係嗰種所謂標誌性或者嗰種意義，就係希望大家去留意到，就係。原來法庭在很多即係而家一百，我哋當真係一百個啦，而家行咗第五步啦。咁希望越嚟越多嘅人會留意到，原來婚姻承唔承認係影響到咁深遠嘅。尤其是係無論係直嘅人定係攣嘅人，有時可能攣嘅人都未必會發覺到。有時我都有朋友問我啊，你做乜一定要結婚啊？結婚有乜用啊？其實原來結婚同埋唔結婚喺生離死別嘅時候，喺生命重大發生嘢嘅時候。當你的生命同政府有交碰的時候，你的每一張分子，那張分子承不承認你，其實那個影響是可以很大。咁係希望藉住呢些司法覆核，越嚟越多人會明白到，然後都爭取到，然後去到某一個位置，就係令到政府都明白啊，咁樣搞錢都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喎，不如我哋積極咁樣去做公眾諮詢，亦都去做一個法律的研究，睇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即係。是希望用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希望来的，因为政府做不做事我们是没有权去决定的。 是。 但是希望透过这些司法复核令人明白多些背后，就是政策影响到人的生活。就係、是、靠呢啲司法覆核去呈現出嚟咁。 係嗱，但我見到咧，即係近呢幾年咧，幾單嘅司法覆核啦，你睇個判詞啦，然後跟住你見到即係政府嘅即係答辯咧，其實有少少咧了無新意之餘咧，係無限 loop 緊嘅喺度。 係 咁，但係今次呢、這、一個即係譬如話法院啦，即係法官一個咁一錘定音啦，即係講到你係歧視就係歧視咧、嗯，其實會唔會有一個指標性嘅作用，就係、是、以後即係有類似咁樣嘅官司要打嘅時候咧、嗯，其實都可以引用呢個 case。嚟到 stop 類似呢啲無限 loop 咧， 可以用呢個 case 去講啊，你又用翻同一個理由或者邏輯去辯護一個應該係違憲嘅政策，但係即係法庭或者市民都冇辦法去阻止政府上唔上訴，或者政府會唔會去改個政策，或者個政策已經俾人去挑戰嘅時候，佢會唔會去辯護？因為呢個全部都係政府先，即係當然我哋每個市民都可以同政府寫信去講去呼籲，但係最後個決定權都係政府度咯。因為如果一日每一次都有，頭先有一百項啦，如果佢每嗰一百項嘅法例，佢都唔自己去檢視去改，要等有95個同志走出嚟去做、嗯，然後每一次佢嘅方式都係用翻同一個方法辯護，難聽啲嚟講就係、是、你真係。斗佢唔过，你只可以继续咁样做。但系我唔知道有几多个人肯继续咁样做。咁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其实系好辛苦，亦都系好冇必要咯。 系、嗯、咁，所以今日就即系我谂，我要代啊呢个同志界咧，再一次多谢 Henry 啦。因为其实愿意行上呢个司法复核嘅道路咧，实在系好唔容易一件事啦。再加上喺过去日子里面，其实你要仲要处理有关即系亡夫之痛啦吓。咁、嗯、所以其实我去到今时今日，我望住你咧，我都好难想象得到，其实嗰啲日子咧系点样挨到过嚟。咁可能都系基于又或者系 Eric 生前佢嘅遗愿啦，你觉得要为佢完成啦，唔单止系净系为自己，甚至系为同志界啦。咁我谂唔多唔少，其实个都一个好重要嘅动力嚟。 系啊系啊 ，Eric 系为我带咗，为我带嚟好多能量，亦都希望 Eric 嘅能量可以继续传开去，等大家继续去勇敢去面对。香港面對緊好多各種不同嘅問題咯， 係啊，正如你所講啦，即係今時今日作為香港嘅自己人，其實我哋挨打咗好耐啦。作為香港人，其實我哋真係好耐冇真係 嘗過所謂勝利嘅滋味啦。咁亦都唔可以好樂觀，就係話，誒、哎、今次呢個勝訴，於是乎咧就好似大獲全勝咁樣。但都明白，其實嗰條路係唔容易走嘅，亦都可能會遇上即係嚟緊好快嘅上訴都唔定啦嚇。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平權嘅道路永遠都係風風雨雨噶啦。我哋冇預咗咧，會係 walk in the park 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少少嘅勝利嘅時候咧，都要讓自己喺呢一刻咧要。好開心咁去嘗下，即係所謂勝利嘅喜悦啦，嚇、咁亦都要互相即係鼓勵啦。咁我諗係要靠咁樣，大家先至可以再有動力去打下一次嘅另外一場仗。咁、所以都希望阿 Henry 可以稍後收拾心情啦，好好休息啦，嚇、咁然後再迎戰下一次嘅另外一個 fight 又好啦，又或者希望你可以開展另外一個新增嘅生活，好冇？ 多謝 ，Thank you，take care， 唔該。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同歌德学院合办的欧亚彩虹周将于本月底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放映记载欧亚两地 LGBT 运动故事的纪录片，其中台湾同性婚姻纪录片《同爱一家》不获电影检查监督允许上映完整版本，并要求删改。百老汇电影中心在 Facebook 公布欧亚彩虹周主办方取消《同爱一家》的放映，贴文说电影检查监督不允许该纪录片以完整版本上映，而主办方一致同意节目不会放映经过删改的电影，所以决定取消《同爱一家》的放映。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表示，电影检查员根据《电影检查条例》第392章和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中一般原则处理电影检查和分级事宜。就个别影片的申请，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只会向申请人提供电影检查员的意见和对影片的修订要求。由台湾媒体工作者颜少璇执导的《同爱一家》2016年起开拍历时三年，记录台湾不同世代同性伴侣争取婚姻平权的历程，是台湾第一部婚姻平权纪录片。由《同爱一家》的预告片可以看到，该片含有参与集会、公投等的情节。社交媒体上亦都有网民提到该片含有政治人物、议会、公投和社运的画面。德国本来计划在欧洲国家杯对匈牙利的比赛亮起安联球场的彩虹灯，以示对 LGBT 社群的支持，但是欧洲足协拒绝了这个要求。德国安联球场是一座外观可以辨识的球场，该球场位于慕尼克。据欧洲足球管理机构表示，他们收到市长赖特的请求，希望当晚德国对匈牙利的比赛安联球场外的灯可以点为彩色。不过欧洲足协拒绝了这一项建议，他们表示欧洲足协向来尊重多元的意见，但是该市市长赖特先前批评了匈牙利通过在学校禁止传播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法案，如果在安联球场点起彩虹灯就会令到事件升级为政治因素，因此拒绝这一项请求，并建议他们改到其他日期。慕尼克市长赖特在声明中表示，欧洲足协禁止慕尼克市向 LGBT 表达支持，这一点令到他感到很可耻，同时亦都很失望。慕尼克市将会在今日向匈牙利和世界声援尊重性别平等的信号，亦都会在慕尼克市政厅悬挂彩虹旗。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Okay, 刚才你讲到这一单真的要拎出来讲一下先。如果大家是即系都系好喜欢看足球啊。同埋留意呢、這、一个，即系其实系 Euro 2020。其实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欧洲杯咧，本来就系2020年举行嘅，咁但系而家就褪咗顺延去一年啦。但系最好笑咧，就个名都唔改嘅。继续喺2021年咧，就打紧呢一个咧，就系欧洲杯嘅2020。 咁我覺得幾好笑 ，OK 嘅。 OK， 咁但係 anyway， 頭先我講緊咧，就因為咧，其實本來咧就有一場咧就係就係德國啦，就係對呢個匈牙利嘅。咁舉行嘅地點咧就係呢個慕尼克啦，其實係全歐洲咧最大嘅一個露天嘅 stadium， 仲要靚到爆，因為個外牆咧全部係 LED light 啦， 係啊， 你可以辨識到咧係咩色都得嘅，你可以辨美國國旗嘅色啊。咁當然啦，就係因為近日子啊，即係今個 weekend 已經係呢個 Pride weekend 啦，梗係應該要變 rainbow 啦。咁再加上就係匈牙利對呢個德國，咁既然德國對於同志都係相當之開放嘅一個國家啦，咁點解唔變成呢個彩虹燈嚟要迎戰呢？再加上就係匈牙利啱啱就係通過咗呢一個反同性戀嘅宣傳法啦。係 啊， 其實好多人都已經係批評咧，就話其實好似近似咧2013年咧，就係俄羅斯咧嗰個 anti-LGBT 嘅 propaganda law， 即係話咧唔准。是在任何的场合就是如果是有18岁以下的人士就是接触任何有关同志的资讯。喂大佬你怎样定返咩叫同志的资讯先 即 是说这个社会有同性恋者都不得 无处不在的我想说。 喂都不讲得咁其实是相当之反同的政策来的。咁所以其实很多啲欧洲比较开明的国家呢其实都口诛不伐的啦。OK， 咁今次再加上匈牙利通過咗呢個反同法案之後，然後第一次就係出國去到德國打呢一場賽事啦。咁所以咧，慕尼克嘅市長咧就好夠波嘅， 係啊， 就話既然喺我哋嘅主場打啦， 冇錯， 咁我哋不如張燈結彩，就將呢一個慕尼克嘅球場就變成係彩虹啦。 係啊， 咁但係居然咧就係呢一個歐洲足協咧就反對，係話其實呢個要求咧係太過政治。然后跟住就话，其实咧，我哋就想即系推广咧多元共融嘅，咁所以就唔好咁政治化啦。你推广多元共融就唔会咁彩虹灯啦，系嘛？ 咪系咯。佢而家嘅理據咧，只不過話啊，你市長你啱啱咧先至話提出呢、这、一個即係反對人哋嘅呢一個政策喎。咁而家喺呢個時候我著彩虹燈，咁咪即係好似挑機咁，咪會搞到好唔和諧咯。所以我哋唔好著啦。佢一個理據係咁樣咯， 就擺明其實真係要挑機咯。呢、这個係反同嘅政策喎。 係啊， 我真係點解唔去落下佢嘅面啊？我唔係叫匈牙利係喺個喺佢哋嘅球場裏面著彩虹燈啊嘛。 亦係我哋主場 啊嘛，啫嘛，係咪先？咁、啊、所以我撐。呢、这、一个慕尼克嘅市长噶够波，同埋有勇有为啊，其实应该要做啲咁样嘅嘢啦。然后欧洲足协你怕咩啫？然后跟住系反对慕尼克嘅主场去着呢个彩虹灯，咁、所以咧就其实系遭受到好多。即係有關呢個歐洲足協其他啲歐盟嘅國家嘅口誅筆伐啦，嘅批評啦，都唔緊要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好多喺當地嘅一啲即係同志嘅 activist 啦，就決定喺賽事嘅當日咧，佢哋揮舞彩虹旗入場。然後跟住仲要喺開場嘅時候咧，唱緊即係兩個嘅國歌嘅時候咧，有位嘅朋友就衝咗入場咧，係拎住彩虹旗喺呢個匈牙利嘅球員面前示威，落佢哋面啊！然后与此同时咧，就系话慕尼克呢一个球场着唔到彩虹灯啊嘛，原来德国仲有几个球场可以着彩虹灯嘅，着晒啊， 系啊，所有唔系进行赛事嘅球场都着晒灯咯。 系咪好瘀啊？真系嗰件事咧，有冇搞错啊？真系离实离谱啊！ 同埋我觉得犀利，仲有呢一个德国队嘅队长啊，佢都带咗呢一个彩虹色嘅呢个叫做乜嘢？即系摆箍起呢、这、一个呢个手臂 系 啦， 嗰、那个章 系啦，佢系一个彩虹，系啊，佢而家戴咗呢个彩虹色嘅章喺度啊。 其實我覺得咧，將即係體育賽事，雖然就係話大家係互相去競技啦，咁但係你變成一個國際性嘅賽事嘅時候，其實你點可能裏面係冇政治因素咧？咁如果係嘅話，你唔好拎國旗出嚟啦，你唔好唱國歌啦，即係其實呢啲嘢，你幾個國家一齊去做一啲嘅運動嘅項目，其實背後都有個政治因素喺度㗎。 係啊，然後你反對德國嘅主場，佢喺自己嘅地方，喺自己嘅城市，你唔俾佢著呢個彩虹燈，你呢個唔仲唔係打壓？ 嗯， 系嘛？同埋呢个摆到明系助纣为虐啦， 系啊！ 哇，真系好冇腰骨啊！我觉得今次都有欧洲足协啦，雨爆 啊！我唔睇波嘅 ，sorry。 我哋得观察。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嗱，讲起 sex 咧，有单嘢我想讲一下嘅。大家可唔可以数得出披头四里面嘅几位成员系咩名？ John Lennon， 我已经讲唔到啦，你净系数得一个 John Lennon， 你有冇搞错啊 ？OK， 两个，第三个， 唔系人哋个年代啊嘛， 第三个， 第三个打鼓嗰个系 靠你啦。 我记得个样唔记得个名 字。嗱 ，George Harrison 啦，吓，弹吉他啦。第四个打鼓系边个？哇！你真系讲唔到噶，原来今时今日大家原来咁难嘅数呢个披头士嘅成员。 头先你都问我啱唔啱得出 Spice Girls 嘅成员， 咁我都啱唔晒 Mirror 嘅成员嘅。 咪系咯，其实大家 其实一样讲道理。Ringo Starr 嗱，我就系想讲 Ringo Starr。OK，Ringo 点算咧 ？RINGO 又识串喎，你哋。我想讲咩咧？咁原来最近咧系有单官司咧，其实原来打咗一段日子嘅。咁就系 Ringo Starr 啦，同埋佢自己所属嘅 Estee 啦，就系告一间 sex toy 嘅公司。因为原来多年前咧，佢哋有一只嘅 sex toy 咧系叫做 Ring O 啊 ，Ring O 哦，分开嘅，同一串法，但系就系 Ring O 唔系 Ringo。是 ring 隔咗一个 space， 然后 O 嘅。 唔怪之要问点解我哋识唔识串呢个字啦？ 好好紧要，系一个性用具嚟嘅。OK， 吓咁我唔知系攞嚟做咩啦。咁啊，听讲话咧，其实好似话可能系个 ring 啦。如果个 ring 个状系咩咧，就系、是、令到你冇咁敏感，可以持久力长啲。 Oh, 大概是这样啦吓，所以叫 Ring O。 OK， 但系咧，即系自从呢一个 sex toy 宣传之后咧 ，Ringo Starr 就觉得咧，哇，你借咗我名字，个名咁似，佢话嗱 ，Ring O 同埋 Ringo 咧，无论由个样啦，看上去啦，个声音啦，读起上嚟 pronunciation 啦，同埋嗰个 connotation， 即系意涵啊， 系 佢话意涵都好似，我就唔系好明吓，有咩意涵啊 ？OK， 系咯， 同埋 Ringo， 我从来都冇谂住同呢个性扯上关系噶嘛，系咪先？咁总之佢话好似啦，咁佢话咧，若果你用呢一个字眼嘅话咧，其实系令到好多人误会咧，我新一个嘅 adventure 就系去开发同埋研发 sex toy， 咁啊，对于我造成咧即系名誉上面嘅即系损失吓，即系之类啦，同埋损伤咁样啦，咁所以咧就控告。咁但系到最近咧，就其实原来呢单嘅官司咧打咗一段日子噶啦。但到最近咧，终于佢哋好似庭外和解。 哦， 咁啊，总之咧就 insist 咧就系话 Ringo Starr OK， 好啦，我停止再控告你啦。只要你咧要尊重有几点，你唔可以越轨啦，就系、是、一定 ring 同埋个 O 中间一定有个 space 啦。佢由 day one 已经有个 space 噶啦。佢唔係 day one 係改做 Ringo 嘛？ 嗯 ，OK。同埋佢話嗱，你只可以咧就係呢隻 sex toy 咧係呢一個嘅用途嘅啫，你唔可以再研發另外一啲用呢一個名嘅咁樣。 咁但係成個地球裏邊唔會淨係得佢一個人叫 Ringo 啊嘛？我啱啱就喺度諗緊呢個問題。咁如果 但係佢真係 trademark 咗，佢晨早註冊咗自己嘅名嘅。 嗯。 咁所以唔係因為佢紅，佢係真係註冊咗，咁所以佢可以根據呢個 trademark 嘅條例咧 okay, 去控告你嘅。OK。咁但系我覺得又諗多咗咯，係咪先？咁若果係咁嘅話，咁你覺得 Bingo 係咪同你好似啊？咁係咪以後大家都唔可以玩 Bingo？ 係啦， 喂 ，Bingo 同埋 Ringo 仲似啦，係嘛？ 嗯，係咯，我應該都要註冊翻我個名小紅 Simon 咁樣，即係費事俾人哋攞嚟做啲唔知乜嘢用途係咪？應該都要咁樣。 係咯，咁但係有冇興趣用下咧？Ring O 啊，會令你持久啲喎。 哦，咁樣。 但其實咧，我即刻上網去揾一揾咧，佢都係得個圈 嘅 啫。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都可以即係過啲橋俾佢嘅。咁、其實佢跟住咪話：哎呀，哇！用咗之後啊，持久到好似披頭士一樣咁持久啊！ 是啊，永恒不灭啊， 是啊 ，forever 啊 ，classic 啊，咁样啊。 但我哋噏唔出佢哋啲名咯。 系啦，咁啊嗱，你讲起呢一样嘢咧，我都有另外一单嘢分享。咁啊，原来喺挪威啊，咁啊嗱，你头先啱啱讲呢个 Ring O 啦，都系一个商业嘅产品啦。竟然咧，挪威啊呢一个国家嘅广播公司近日有一个好惊人嘅措举，佢竟然喺官网自己官方网站啊吓，系国家广播公司推出咗一份性爱指南啊。 即系如果套用喺香港嘅话，就系、是、香港电台去 冇错 啦，一份嘅性爱指南。 你都可以 印咗出嚟， 系啦，差唔多系一个咁样嘅地位啊吓。咁呢一个性爱指南里边有啲乜嘢咧？ 我好有兴趣睇下。 系啦，佢系有六十种呢一个性爱体位。 哇，咁多嘅咩？ 系啊，我都即系如果我唔睇，我都唔知道。咁就同埋咧，就系、是、包括有异性恋啦，亦都有同性伴侣喺里边嘅。咁就出咗之后，哇，就震惊晒成个欧洲社会啦，即系唔系净系挪威咁简单啦。咁根据呢一个挪威国家广播公司就话咧，相里边嘅男性、女性咧喺现实。中都是一些真实的情侣来的。还有一样东西是很特别的，这个指南呢 個好處咧就係，如果譬如你有腰痛啊，或者有一啲疾病啊，或者係懷孕中嘅婦女咧，都可以參考，因為佢都有提供啊。你譬如有一啲咩嘅疾病啊，或者係即係懷孕中嘅女士，如果你想進行性行為咧，都可以用即係參考呢一個指南去跟翻呢一個體位咁樣啦，咁樣用嘅。 哦，明白明白。 係啦，咁就哇呢一個即係出咗之後就好犀利啦，就即係已經即刻收到好多投訴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啲投訴聲音就好搞笑，佢就話。你作為一個國家廣播公司啊，一個廣播機構啊，你應該喺性嘅議題上保持中立喎、啊。我突然間笑咗，乜原來性都要保持中立嘅咩？ 同埋如何叫做性中立？ 同埋點樣保持中立啊？係 啦。 唔知喎、啊，佢話呢一份指南，佢個理據就係、是，佢話我覺得呢一份指南好有攻擊性嘅、啊，佢話。是不是整晒 又是逻辑的问题，今天很多逻辑的问题。 不是，但我不是，我是很有兴趣的，我想问一下到底六十几种的体位里面有哪一种的体位是中立的。 哪方面的中立呢？ 就是要站在这里是吗？ 哦， 动不起。 是啦，又或者要有 balance， 一个坐一个企这样。是啦，那是哪中立？ 中间什么要 balance？ OK， 色值就是这个同志的即是骄傲月里面来到最后一个 weekend。但系请记住，一切都系源自当年1969年嘅石墙事件。 那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 送嚟周杰伦嘅呢一首《彩虹》，庆祝呢一个一年一度嘅 Prime Month。好啦，下星期同一时间，自己人再见到啊， 拜拜。